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上周，很多朋友都被科学家霍金的去世所刷屏，那科学家霍金的去世呢，也让我们更加关注到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 76岁的渐冻人科学家霍金去世，引发了大家对渐冻人的关注。渐冻症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在生活中，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上肢麻木疼痛，或是上肢无力，手不能握筷子，走路会无缘无故地跌倒。这些会是渐冻症的征兆吗？渐冻症如何早期发现和治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索斌，跟您说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邀请到的专家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索斌。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首先呢，要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王索斌大夫。 好，非常欢迎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王主任，在上周的时候，肯定您也看到了霍金先生去世的这条消息哈。那很多朋友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惋惜，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说，霍金得了渐冻症之后还能活这么久，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子的，他从21岁患病到他去世76岁。存活了55年，所以说是一个奇迹了。 已经算是一个奇迹。还有人说霍金先生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他在得了渐冻症之后，他依然有很多伟大的这种发现，同时呢，他这个生命55年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那一般来说，得了渐冻症的患者，他的生存周期大概是多久？ 80%的渐冻症患者目前的病程在3到5年， 80%只有3到5年，而我们说霍金活了55年，所以说他是一个奇迹。他是您知道的渐冻症活得最久的这样的患者吗？ 应该是 最久的一个患者了。那这样的一个疾病，他在发病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如果得了渐冻症，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治疗和干预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伙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渐冻症方面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索斌王主任，和大伙来说一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目不转睛的看电视、刷微博、打游戏，猫在屋里不运动。专家表示说，由于学生群体小眼睛增多，或者是近视度数加深，开学季需要特别注意用眼卫生，从读写习惯培养、营养摄入、运动等多方面来呵护青少年的眼部健康。眼科专家指出，目前近视的发生群体年龄越来越小，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不规范的读写姿势、户外活动的减少以及饮食过于精细化等因素，都是造成近视发病率低龄化的原因。 呵护眼睛的健康要从良好的读写习惯开始，培养小朋友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控制学习时间，每次学习40分钟左右就应该休息10分钟，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同时还可以多摄入一些护眼明目的营养素，比如能够增强视觉神经敏感度的锌，参与神经细胞功能和代谢的维生素 B1， 还有合成视素质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 A 等。常常我们以为打呼噜的人倒头就睡，羡慕他的睡眠质量，但其实啊，打呼噜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如何缓解打鼾呢？首先要选择一个枕头，枕头的软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过软的话，脖子容易往后仰，不能够有效地支撑起头部。如果此时鼻腔内有息肉或者是异物，容易造成堵塞，从而引起打呼噜。如果是枕头过硬的话，很容易把我们的脖子窝住，呼吸道也会不通畅，呼噜自然而然也就打了起来。除了软硬要适度之外，高度的选择也是关键点。打呼噜的朋友一般都比较胖，肥胖的人咽壁比较厚，睡觉的时候会使我们的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引发鼾声。所以说打鼾的朋友如果比较胖的话，还是建议您及时减肥。耳屎，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叮咛，很多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往往会定期甚至是频繁的掏耳朵。在这儿要提醒您，耳叮咛不要经常的挖，耳道当中的叮咛可以对外耳道形成保护作用，空气当中的灰尘一旦进入到了耳道，耳叮咛就能够粘住它们，还能够把一些虫子阻挡在耳道之外。经常的挖耳朵最大的风险就是会不小心的碰伤鼓膜，引起中耳炎或者是耳聋。其实耳叮咛会自行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经常的去掏耳朵，建议您可以每周对于耳廓周围清理一次，但是不需要每天清洁，耳部的皮肤非常的脆弱，如果清洁过于频繁，很容易诱发感染。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76岁的渐冻人科学家霍金去世，引发了大家对渐冻人的关注。渐冻症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在生活中，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上肢麻木疼痛，或是上肢无力，手不能握筷子，走路会无缘无故地跌倒，这些会是渐冻症的征兆吗？渐冻症如何早期发现和治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索斌，跟您说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索斌，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王主任，在这个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通过霍金先生让很多人的熟知，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还有一项运动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冰桶挑战。 是的， 那也想问问您，在冰桶挑战之前，在霍金先生之前，是不是很多朋友对于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根本都没听说过，或者是找您去看病的时候，您跟他说这个病的时候，他根本就说这是什么病啊，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患者吗？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冰桶挑战呢，使我们这个社会上啊，大众对这个渐冻症有了了解啊，特别是从冰桶挑战之后，我们的网络啊，各种的这种宣传和信息呢越来越多，使这个患者也好，大众也好，对渐冻症这个病有了更多的了解。 其实大家伙对于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从不了解逐渐到现在开始重视，甚至到下一步我们去逐渐的去了解它哈。那霍金先生，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他应该是患渐冻症这样的患者当中生存时间最长的，他达到了55年。但是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霍金先生的一些出席活动的影像啊和照片，我们感觉他其实是不是活的生存质量是非常低的。 是的，由于这个我们说渐冻症嘛，身体啊的各个部位逐渐的瘫痪啊，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这种动作，各种的动作啊，各种功能啊，所以说他的生活质量啊是要下降的， 啊，受到严重的一个损害。 我还在网上看过一个对于渐冻症的这个介绍啊，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渐冻症的患者他其实是自己一步一步看着自己生命的逝去而无能为力。是不是真的他可以自己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越来越不能动弹了？ 对，这正是渐冻症这个疾病啊的痛苦，因为患者的这种始终啊意识始终是清醒的啊，绝大多数的这个渐冻症患者的这个智能它始终是正常的，这样的话啊，他从这个肢体的啊一个部位开始逐渐的啊发展到全身的瘫痪啊，丧失我们他这个各种的功能，所以说这样的话他心理上啊是要承受极大的一个压力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疾病发展的病程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我们肢体和运动能力的丧失，但其实对于我们的精神智力是完全没有影响的，他的脑子是非常清楚，甚至自己一步一步到底是发展到哪个程度他自己都能够了解的。 是的。 那霍金先生活了55年，但是我们也介绍了渐冻症的患者一般的生存周期是5到8年哈，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其实大家伙也非常好奇，您是不是跟大伙来说说。 首先这个霍金先生呢，他的这个从得病到他最后呢，他的呼吸机的功能始终啊没有受到一个明显的累积，这是他生存期很长的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一个原因，我认为他的一个积极的心态啊，心态很重要。我看到他患病以后仍然能够啊坚持进行这个科学的研究，而且呢还具有一个幽默感，而且在全世界啊还经常的去讲演，还出书啊，心态非常重要，就是精神状态。第三一个呢，我认为可能良好的一个啊这个治疗和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也重要。 我们看到霍金先生的第二任太太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长期照顾他的这个护士哈。其实对于渐冻症的患者，是不是比如说他的日常护理，甚至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心态，对于他的整个生存的周期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是的。 那渐冻症也跟我们说一说吧，它是不是一种特别折磨人的病？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渐冻症其实不仅仅是患者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朋友得了渐冻症的话，他其实是要让整个家庭都围绕他来转起来的。 是的，这个渐冻症呢，我们知道它要从啊一个肢体，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说话啊吞咽开始啊，逐渐的发展到我们一个全身的这种运动功能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啊，还有就是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需要一个是这个全家啊，甚至呢我们的这个医生啊、护士啊，很多的人都要去关心他，关心他。 但是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说渐冻症患者一般的生存之周期是5到8年，那是不是也意味着从发现渐冻症到他的这个生命终结，他其实病程的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叫进行性的发展，就是绝大多数的患者啊，他就是啊在不停的发展这个病啊，这个症状越来越重，所以说呢这是一般来讲，我们说3到5年指的是这个病人呢，累积到了呼吸机的功能，呼吸就是功能的丧失，代表着这个人的生活的就非常 生命的终结了。 对， 好，那从一开始这个渐冻症，比如说最早被发现的时候，一般的患者，比如说是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您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初期的表现都有哪些？手麻脚麻吗？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渐冻症的起病是隐息的，很隐息 不容易被发现。 对，多数情况下发现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像我们上肢手部的肌肉的萎缩和无力，拿东西啊，我们拿筷子拿笔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差，那么逐渐的向上发展，下肢你比如说我们腿脚有时候走路一侧的腿的脚的走路抬不起来啊，脚抬不起来，拖地甚至绊倒容易啊， 这个还有呢，我们有一部分发病呢是说话啊，说话开始就不太清楚啊，越来越重啊，伴有吞咽啊，轻微的困难逐渐的加重，重，这都是早期的一些表现。 嗯，但是您说的这些早期表现啊，其实和很多我们说神经方面的这种疾病，它的临床表现都是比较类似的。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大了，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他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您刚才描述的这些症状。这时候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方法能够教大家，我们来如何分辨是正常的衰老导致的，还是一些其他的精神疾病导致的，或者是渐冻症的临床表现？ 所以说呢，我们说在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啊，排除其他的疾病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早期去获得一个正确的诊断。你比如说啊，像这个我们手部肌肉的萎缩了，我们看到我们那个虎口部位啊的肌肉萎缩了，这里边有一部分可能是我们的渐冻症，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可能是一个啊，我们的神经周围神经，我们比如说我们肘部这个地方啊，肘这个有一个尺神经的尺神经沟，尺神经的损害啊，它造成的。那这种周围神经的损害，那比如说外伤了，或者是压迫啊，本身呢，我们这种是可治的，或者说愈后是良好的，这区别。另外还有一些颈椎病啊，颈椎的压迫，它也会压迫我们神经根，导致我们上肢的这种肌肉的萎缩啊， 这是发麻这种情况。 对，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疾病啊，像这种下肢的话，我们腰椎间盘的突出也好啊，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会出现神经的问题，它也会导致肌肉的萎缩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啊，很多疾病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就需要去仔细的进行鉴别。 嗯，得需要去鉴别。那有没有一些小方法，或者是比如说蛛丝马迹，能够提醒大家，告诉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您就得提防一下有可能是渐冻症，咱最好去医院找医生做一个特别详细的检查。 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渐冻症的患者的肌肉是萎缩无力啊，逐渐就是发展的比较快，这是一个表现。第二一个呢，它一般情况下没有明显的疼痛或者是显著的麻木。 哦，没有明显疼痛和麻木的情况，其实麻的情况都比较少出现，更多的就是肌肉的一个萎缩。 对，另外呢，我们渐冻症呢除了萎缩以外，肌肉有些肌肉会出现这种肌肉的跳动啊，还有呢就是肢体上肌肉的抽筋的现象比较频繁，这些都是 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渐冻症引起的这些症状，它更多的比如说是对称出现，还是说它是单边出现，逐渐发展到比如说两侧？ 一般来讲，渐冻症啊，早期是从一侧开始的啊，不对称的开始的更多啊， 不对称开始，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哈。 对， 那它更容易，比如说最早出现在哪些部位？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手部， 手部啊，也有人是肩部，我们的胳膊啊抬不起来啊，举不起来了。啊，还有下肢，刚才讲了一个脚哈、啊，我们这个足背啊，这个要翘不起来了，这个脚下垂啊，脚下垂到下边老是绊倒，走路容易绊倒啊。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说话，啊，说话呢就说不清楚了啊，说不清楚啊。时间长了，我们会看到啊，这个舌头的肌肉上边，舌头上边啊坑坑洼洼啊不平了。再看看呢，上边好像还能看到那种啊，那个像蚂蚁一样趴在上边那种那个肌肉那个在颤动啊。 哦，这些都是它比较常见的一些最早出现的这个症状哈。 对。 那从最早出现的这个症状到发展成为我们看霍金先生这种可能全身都不能动了，只有指头或者说眼球能动这样的一个状态，一般的发展周期是多久就会发展成这么严重？ 看70%-80%的病人大概在3到5年。 哦，也就是3到5年了。嗯，和我们说的这个它的生存的这个周期5到8年，其实相差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发展的病程还是非常快的。那渐冻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罕见病，还是说现在在临床当中我们把渐冻症已经不算是罕见的了？ 实际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罕见病啊，因为这个发病率相对来讲也不是说特别的高啊，但是因为近年来我们一个是这个大众对这个认知增加了，另外一个我们医学，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 重视这个疾病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诊断出来的病人呢，相对就现在要多一些。以前呢，可能对这个诊断就有些延误、 哦、 啊。 像刚才您说的，他初期的这些发病症状，可能和很多这个神经方面的这种疾病都是比较类似的。其实不光是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对他不是了解，但很多在我们说很多年前，可能作为专业的医生，可能对这样的一个疾病了解也不是特别的多。 对，了解不多。我们啊，现在一个是这个，我们从国际上来讲，每年都有一个这个国际的这种渐冻症的一个大会啊，这种学术的会议。那么国内来讲，我们更是啊，我们神经科啊，我们很多的神经科的这种医生们啊，都在研究啊，在这个为着这种疾病进行诊断啊，进行治疗啊，努力。 好，那这个渐冻症刚才您说了，依然算是一个罕见病，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 我们说一般来讲统计的话，发病率10万个里面啊，10万个人群里边有3到5个这么一个大概这么一个数字， 嗯，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 对， 嗯，那这样的一个病，我们现在找到具体的原因了吗？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疾病可能会找上这非常不幸的这3、5个朋友？ 从发病来讲，确切的发病机理实际上目前仍然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说有一些哈，我们说这个有极少数的病人是有家族性遗传的特点，家族遗传的特点，它是基于一个基因的异常。 嗯 啊，那么当然在我们没有家族性特点的这里边呢，还有一些人也能查出来基因的一个异常啊，就是基因的突变啊，会导致。当然这个基因呢比较多，现在发现了几十种基因啊，这是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 嗯， 那么当然后天还有一些环境的作用，环境里边的一些因素，这里边啊，就是说这种后天环境的因素到底是哪一些因素呢？目前还不能够啊有一个很明确的啊。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就是从这个发病的机理哈，发病的原理上来讲，你比如说一些老化啊，我们这个细胞啊，神经元细胞的老化， 嗯 啊，这种呢，像这种线粒体的损伤啊等等这一些情况啊，都可能啊是牵涉到里面啊，但确切的机理目前还在研究之中。 哦，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渐冻症究竟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它寻找出来，只是从这个我们说基因图谱的角度，现在分析出了可能有一些是和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对。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您说了和外界的因素可能是有关，但具体和什么有关，我们现在依然是一个问号，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比如说像渐冻症的患者，他有没有一个发病比较集中的年龄段？ 哎，这是有的啊，国外也好，国内也好，都有过这种研究，特别我们国内哈，总的来讲，我们统计的我们国内的这个发病的年龄大概是在中位年龄在50岁左右啊，50岁左右，比国外呢相对要早10几岁，就是国外呢大概是60-70岁，我们呢50-60岁这个年龄啊，发病率是比较集中的。 嗯，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发病年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霍金先生他的发病年龄其实是比较早的。 嗯，对的。 很多朋友也有一个困惑，说是不是这个聪明的大脑它更容易得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呢？ 这个没有一定的，没有这样的说法 啊。所以说其实比如说在脑力工作者当中，比如说像这种渐冻症的发病率更高，是没有这样的统计来支持的。 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一个发病的这个统计，我们实际上是鉴于这种体力的啊，我们比如说是农业劳动啊，重体力劳动这样的人可能发病显得更多一些。 哦，所以说这也是澄清了很多网络上的一个这个谣言和误区吧。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脑力劳动者，聪明的大脑更容易患这种神经方面的这种问题，更容易出现渐冻症。这其实是没有临床我们说统计支持的。 没有，对。 嗯，好。那现在其实对于渐冻症的治疗也是大家伙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之前我看到有文献报道说渐冻症它其实可以说是一种绝症。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真的对它现在束手无策，只能够任其发展呢？ 随着这个我们研究哈，不断的研究啊，虽然这个渐冻症目前还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疾病， 嗯， 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 治疗的方法、 嗯、 啊。那么这些治疗的方法如果能够早期去使用的话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这种疾病的发展啊，延长疾病的一个就是这种生存啊，这个患病的生存啊，是这个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法的， 有一些治疗方法。刚才您不是介绍说渐冻症的这个发病的速度非常的快， 嗯， 生命的周期大概5到8年。那通过比如说这种技术的干预，我们的这医疗措施的介入，我们比如说能够延长患者大概的生命周期，能够比如说有没有统计能够大概延长多久？ 这个因人而异啊、嗯、就是个人的，刚才讲了你一个心态啊，积极的心态，另外一个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你治疗的一个坚持，就是一个坚持啊，依存性，就是说你啊，那么还有就是良好的一个家庭的护理支持、 嗯、 啊，这里边牵涉到你比如说一个营养状态啊，营养的问题，因为有的病人啊，他出现了这个射击的萎缩、吞咽困难以后，你怎么解决他的营养的问题？ 哦，啊、可能他没法自己吃东西。 对，如何解决？还有就是呼吸，早期的呼吸的支持，你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呼吸机的受累的时候，能不能早期去使用这个啊，我们这种无创的通气啊，就是这种无创呼吸机啊、 嗯， 这种情况早期去使用，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患者他的一个生存期的问题、 哦、 啊，生也当然也是牵扯到一个生活质量的问题。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延长生命的周期应该是因人而异，同时是不是越早干预，它的这个效果会越好？ 哎，这个问题说的非常好，一定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能不能去，我们也探索去早期去诊断，早期治疗，啊，早期治疗有助于患者一个生命的延续。 嗯，我们节目之前其实做过很多关于这个神经方面的节目和科普，我们记得之前有一个就是说帕金森，我们也说之前呢是没有办法去彻底解决它的，但是现在我们有脑起搏器了，通过这种相互的脉冲抵消，让我们的这个患者不再手抖了。也想问问像这样的技术能不能够比如说运用到像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当中呢？ 就是对帕金森来讲，我们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叫我们叫脑深部电极植入啊，就是叫简称叫 DBS 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确实是啊，改善了一些患者的这个预后啊、 嗯。 而渐冻症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还没有这样一个技术。 嗯，所以说渐冻症的技术更多的是帮助患者去维持他的这个生命，然后减缓他病程的这种发展。 对，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索斌，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关于渐冻症方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爱过你就不怕孤单。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76岁的渐冻人科学家霍金去世，引发了大家对渐冻人的关注。渐冻症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在生活中，很多人会不知不觉地出现上肢麻木疼痛，或是上肢无力，手不能握筷子，走路会无缘无故地跌倒，这些会是渐冻症的征兆吗？渐冻症如何早期发现和治疗？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索斌，跟您说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王索斌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夺走霍金生命的渐冻症。在节目的上半段，王主任对于渐冻症给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介绍，它的一些初期的临床表现是什么，还有就是它的发病其实是非常快的，一般的渐冻症患者5到8年的生存周期，像霍金先生生存55年，可以说已经是创造了一个医学的奇迹了。那面对渐冻症，如果发现了，我们到底去如何应对它？还有就是渐冻症在初期的时候和很多的这种精神方面的、神经方面的疾病会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到底如何鉴别？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王主任和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王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哈。水儿想问问您，说渐冻症的肌肉跳动具体是哪儿的肌肉啊？这跳动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抖吗？还是说抽筋儿的症状啊？ 这个肉跳，肌肉的跳动和抖是两回事儿。我们肌肉呢，比如说我们胳膊上的这个肌肉啊，我们腿上的肌肉，我们身上的肌肉都可以跳，一跳，我们有时候能看得到啊，能看到肌肉在那个肉那个肌啊在跳动，是看到。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肌电图啊，或者现在有时候我们做肌肉的超声，能够看到这种肌肉的跳动。抽筋儿，这种抽筋儿就是一种像我们老就是这种。也是它的一种表现，这种也能感受到的啊。我们就这个像这个我们说腿抽筋儿，这个我们啊胳膊抽筋儿，这都可以啊。那么抖动是两回事儿，抖啊这个肢体都看到了我们各这个手的动作了啊，然后这个它有了关节的活动了啊，那个腿抖啊胳膊抖啊，这是和这种渐冻症是不一样的。 那像渐冻症出现的这种肌肉跳动的这种情况，它是越来越严重吗？还是说发展到一定程度，这肌肉就不跳了？ 在这种渐冻症这种发病的这种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它是比较明显的。当这个神经细胞，就是我们说运动神经元，它损害的很严重的时候，这种肉跳也就不明显了。 啊，所以说不是说它不跳了就一定是好的啊。那么还有些肉跳呢，它不属于我们的渐冻症啊。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良性的这种肉跳，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胳膊踢一桶水，踢的时间很长了， 嗯， 那我们的肌肉有时候也会蹦两下， 嗯、 啊，跳两下。这种情况下，就实际上它是良性，是疲劳性的肌肉疲劳性的肉跳，所以说不要把有了肉跳就一定是患了渐冻症。 继续来看张阿姨，想问问您说手抓东西的时候微微发抖，请问这是不是渐冻症呢？像手抖啊、手没劲啊、握不住东西啊，可能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我们说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它们和渐冻症有可能会有关系吗？ 嗯，这个刚才讲了说抓不住东西，到抓东西的时候手抖，就是越拿到东西的时候越手抖。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我们说的啊，我们说小脑，它和渐冻症两码事。小脑，我们说小脑是管我们一个平衡，管我们一个很准确的拿东西，协调我们的运动啊。那么小脑出问题了，这个手拿东西就会不准了。 嗯 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那种抖，刚才叫震颤了。 嗯， 那属于震颤，我们想帕金森病。啊，帕金森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一种这个 肌肉的震颤， 这个震颤啊，肢体的，我们看到像手有时候像一种搓一种搓弯的这个那个球一样的，就不停的手的这种震颤， 嗯， 也有啊。 好，那像比如说手没劲儿或者是握不住东西了，这个是跟我们上半段描述的这个渐冻症肌肉越来越没有力气有点类似。那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很多朋友就有点担心了。 这个无力啊，我们说肌肉的萎缩和无力，这是我们渐冻症的一种表现。但有了肌肉萎缩和无力，它不见得都是渐冻症，它有许多的疾病啊，我都可以导致。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脑子里边某个部位出问题了，它也可以出现支配的。你比如说脑梗塞的人，它可以出现我们肢体的无力啊，这个物理就是个症状了哈，瘫痪，俗称的瘫痪了。那么颈椎啊，颈部的颈椎这个牙神经根了啊，受到压迫了啊，它也可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刚才讲到周围的神经啊损害了啊，它也可以出现肌肉的萎缩和无力。那么还有肌肉本身的病，疾病，肌肉自己的一个疾病， 嗯， 它也会有这种啊萎缩无力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有了肌肉的萎缩啊无力，仅仅是个症状，它不等同于说渐冻症，它有许多的疾病需要鉴别。 嗯，那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提醒大家伙儿，我们得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些检查，像您上半段提到的，比如说肌肉的这种张力的这种检查，甚至我们说做一个这种影像的检查。 是的，这个专业啊，我们很多的专业的检查是必要的啊。刚才说过的，像这个我们要做肌电图啊，这个做神经电图，就神经传导速度的检查啊，还要做刚才有可能目前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去做肌肉的这种超声， 嗯 啊，肌肉的核磁共振啊，甚至有些要看看是如果是腰椎啊这个颈椎的话，还要做这个腰椎颈椎的检查。啊，当然还有一些血液学的检查啊，都需要去进行这个仔细的检查，专业的检查。 嗯，这个检查项目还是非常多的哈。 对， 那出现到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现在感觉到好像肌肉有萎缩的症状了，一旦出现萎缩，我就得去看医生吗？还是说肌肉萎缩同时又伴有无力，再伴有比如说肌肉跳动各种症状的相叠加，我们再去医院检查？ 出现任何症状都应该去医院进行检查，这样的话才能够，因为自己呢，我们可能对这些啊，在疾病呢还是缺乏一些就是鉴别的，所以说有了就症状，不管是发现萎缩了，还是出现了肌肉的无力了啊，都应该去检查。 嗯，其实我们再次跟大伙强调一下，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它的发病周期其实是进展非常非常快的。所以说，一旦发现了有任何细微的症状，跟我们上半段跟大伙描述的这些初期症状有吻合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去确诊一下。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如果发生抖的情况，这不是帕金森的症状吗？想问问您，像渐冻症和帕金森，它俩是一回事吗？这两个疾病会不会相互的发展呢？ 啊，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它是两个问题， 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啊。这个渐冻症，我们说，我们一个人的运动呢，我们在我们有一个叫椎体束啊，椎体束，那么还有一个椎体外系的，而这个渐冻症实际上累积到是我们的椎体束啊，而这个帕金森病累积的椎体外系，这么两个地方。那么这个帕金森病目前刚才讲的是有一些治疗的办法，药物也好，早期是药物可以控制的， 嗯 啊，那么后期呢，药物不好的话，还可以有一个目前做这种声部电极的植入，脑声部电极植入，啊，而这个渐冻症呢，目前我们还是啊这个综合性的治疗，药物啊加上一些良好的这个呼吸的治管理和这种啊营养的管理以及护理。极个别情况下，在一个人身上可能两种情况共存，这是非常非常少的情况。 嗯，非常少的。好，那渐冻症早期我们跟大伙儿前面其实强调了，像这个手部啊、脚部啊，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症状哈。其实对于老年朋友，对于下肢的这种无力症状，是最容易搞混的。很多老年朋友其实随着年纪的增大，都会发现腿脚不太灵光了，甚至也有这个下肢越来越无力的情况。像您在上半段特别描述的说，这个脚有跛行的情况，我们脚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走路这个抬脚放下的这个姿势，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和我们说的这种渐冻症所导致的这种脚部的这种无力，这两个我们有办法去区别它吗？ 有的啊，比如说刚才讲了，如果腰椎有问题会导致，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周围神经，我们下肢的这个叫腓总神经啊，如果腓总神经损害了啊，有的老年人，我们这举一个例子哈，老年人爱搓麻将， 嗯 啊，这个就是玩了哈，这个你这个退休了没有事情，然后呢翘个二郎腿，翘着二郎腿一翘几个小时，结果呢到第二天，这个我们的脚啊，这个足背就翘不起来了，脚背啊，这呢我们说他腓总神经受到了压迫啊，卡牙了，就是因为长期翘二郎腿导致的。这种呢，它不是渐冻症，而是由于你不良的这种习惯啊，把我们的神经周围神经给压坏了啊，卡牙了，压坏了以后导致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啊，比如糖尿病，老年人这是个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了，糖尿病可以出现周围神经的损害啊，那么会出现一些下肢的啊，我们包括感觉啊、麻木啊、还有运动功能的啊这些减低啊，都可能。 这是跟大伙说了，很多的疾病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表现。那像渐冻症所导致的我们下肢的这种无力，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表现吗？还是说和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如果出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找医生判断。 是的，就是说一般来讲有很多疾病要鉴别，它都是同样的一个表现的，必须得去进行一个仔细的检查。 表现症状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对， 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还是建议您去医院看看。既然我们建议大家如果出现症状去医院看，就得回答一下接下来这个朋友彼岸花的问题了。他就想问问说，浑身无力，肌肉酸疼，这些僵硬，到底会不会是渐冻症？如果去医院看的话，我得挂哪个科啊？我要拍一个脑 CT 能看出来问题吗？ 这个问题就是浑身无力哈，全身酸痛，这个要看你的时间性啊。你说就今天去感冒了，是不是也会出现全身无力啊、浑身酸痛啊？如果你爬山了，爬了一个这个大山， 跑了个马拉松， 下来会出现感，对吧？这些都是啊。当然了，如果是个时间比较长的啊，全身的无力啊，而且有些肌肉的疼痛、酸痛的话，那么当然要看我们神经内科，那么在神经内科里边呢，我们现在一些这个三级医院的神经内科的大夫又有一些从事神经肌肉病方面的专业，就是亚专业的一些大夫啊，可能更啊是 更擅长于这个， 对。 那也就是说，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想要判断一下我们临床表现的这些初期和渐冻症比较类似的症状到底是不是渐冻症的话，我们去医院挂号的话，还是挂神经内科是比较对口的一个科室。 是的。 那这个朋友还在问说，像拍个脑 CT 能看出来是不是渐冻症吗？ 目前啊 CT 也好，核磁也好，还不能够作为一个诊断渐冻症的一个方法。 还不能够。好，还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其实都特别关心，说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能够预防吗？ 实际上还是很比较困难的作为预防啊。如果有家族性啊家族史这种情况，那我们还是主张早期可以进行基因的检测。 嗯 啊，如果基因确实是啊这个有异常啊，那我们说早期去啊这个留这个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必要的时候给一些干预，可能还是有好处的。 嗯，其实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为什么说它现在真的是我们医学攻克的一个难关，是因为我们具体没有搞清楚它究竟的发病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很难做到对症下药，对它进行一些比较有效的这种比如说治疗什么的，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延缓它的这个病程，提高我们患者的生存的质量哈。那如果真的得了渐冻症，我也想问问，既然会出现肌肉萎缩的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是非常不幸得了这样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增强体育锻炼，甚至有一些我们说肌肉已经萎缩了，我们这种被动的锻炼是不是对于这样的患者也有好处呢？ 是的，在我们这个虽然我们的肌肉可能出现了一些萎缩无力，但是在这种尽可能的还是要从事一些适度的啊适当的活动啊。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哈，比理疗也好啊，这种按摩也好，做一些被动的这个肌肉的活动啊，有助于保存这种肌肉的力量，就是延长也它的一个这个延缓它的发展。 嗯，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王主任也特别强调这个患者的这个照护过程也非常的重要，对于患者整个的病程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肌肉我们的这种被动的锻炼，可能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己主动锻炼了，我们的这种照护人员被动的锻炼对于他来说可能也能够去延缓这个病程的发展。还有小萌想问问您，说渐冻症是不影响生育能力吗？他说他看了报道说霍金好像有三个孩子呢。 是的，因为它主要影响到我们的运动神经元，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哈。 嗯，好，所以说这个是没有影响的。还有陆云华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婚检能够检出渐冻症的基因缺陷吗？ 目前还不行。 嗯，目前还是不可以的，更多的我们是得做一种专业的这种基因检测才能够查出来。 是的。 嗯，好。还有思阳想问问，说自己的妈妈和舅舅都是渐冻症去世的，说自己的哥哥也就是舅舅的儿子现在呢也已经患上渐冻症快不行了，想问问自己今年才19岁，有多大的几率有可能会患上渐冻症，他还挺着急的，想问问到底自己应该怎么办。 看来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家族性的哈， 嗯， 这种患者家族哈是有这个情况。那么我建议的话就是目前啊把已经患病的这个患者呢进行基因检测，目前已知的啊我们能够已经研究出来的这种渐冻症的这种基因检测应该是可以做的啊，做把这个基因做了以后呢，如果发现了异常，这里边就有个比照了，你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把你的这个基因也进行一个检测，看看有没有相通的一个基因在这里边啊。所以说这是首先得把患病的人的基因进行检测啊，这样的话根据基因检测我们才能啊给出一个相对来讲啊有这个指导意义的这么一个这个对你来讲指导。 嗯，好，那对于他来说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家族的基因我们先得做一个检测确定一下，看看您比如说这某几个基因是不是和患了渐冻症的这几个基因是比较类似的，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就提醒您患病的几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我们得多多注意。我觉得这个朋友可能现在特别的无奈，特别的担心还害怕，既然我们说了他可能和基因有关系和遗传有关系，他的家里面有这么多人都是渐冻症的患者，那他现在才19岁，他特别担心说如果我真的不幸有一天得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会不会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不得这个疾病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最想知道的。 还是回过头来，还是首先现在赶紧去做基因的检测，就是先把家里患病的人做完了以后给自己做一个，如果确实有这种倾向，我觉得也不要有什么恐慌什么的啊。那么首先就是有个积极的，我刚才讲了心态非常重要了， 嗯 啊，这个尽可能的保存一个很积极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就是 我们啊根据这个情况呢，要不要早期去使用药物，但这个一定是很专业的啊，做完检查以后的个体化的一个指导啊，不可能说现在我们建议你吃药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东西预防。 嗯，好，那现在也就是说有一些药物对于渐冻症这样的一个疾病可能有一些这种干预的效果了。 是的，就是治疗，我刚才讲了没有治愈的办法，但是有治疗的办法。那我们目前国际上也好，我们中国的指南推荐的一个药物叫利鹿唑啊，利鹿唑这个药物呢，它如果早期使用，而且呢使用规范的使用至少半年以上啊，有可能延缓一个我们病人病情的发展， 嗯， 这是一个叫利鹿唑。另外呢，这个对于进展比较快速的一些患者呢，在去年的五月份呢，国外的指南哈，我们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也推荐了另外一个药物叫伊达拉凤，有可能有一定的好益处吧，给病人使用有一定的益处。当然了，更多的我们还是一个综合性的这种管理，包括呼吸啊、营养啊，包括肢体的活动啊，包括心理啊，一些另外一些对症的治疗，都是对病人有好处的。 嗯，现在有一些药物可能对于这个渐冻症会有这样的延缓它发展的这个作用，但是我们一定提醒大家，这些药物并不是所有的渐冻症患者都适用的，我们一定得根据医生的这种判断，遵循医嘱来使用这个药，才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药效，同时达到治疗的这种效果。 是的，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再去使用。 好，这个王主任，我们其实看这个霍金先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当时是坐在一个轮椅，他呢是可以通过仅能活动的几根手指甚至眼球，然后呢去打一些字母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思哈。那在您的日常出诊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些渐冻症的患者，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那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方法去解决，比如说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意愿或者表达自己情绪的这些办法呢？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肢体哈出现了这种完全瘫痪，手指都不能这个动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是要采用的，就像这个霍金采用的叫眼视动译。 嗯， 这种呢在国内也已经有这样的， 国内也已经有了， 也已经有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国内也有一些渐冻症患者，近几年了也是自强不息，通过努力他们也写出了一些文字，我们出了几本书，记得当时是有所以说这种他也是通过有些通过这种眼视动译可以进行一些娱乐也好，还是就是做一些文字啊， 这种表达情感， 甚至我们出书的都有 也就是说，霍金先生用的这个眼视动仪这样的一个机器，现在国内也已经有了， 应该是有的。 那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也请王主任再帮我们，比如说总结一下，对于渐冻症，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什么？对于渐冻症的患者，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好的，渐冻症呢，这个病呢是一个。我们说是我们是这个运动神经元从大脑到脑干到我们的脊髓运动神经元的一种变性它呢表现出来就是一种进行性的肌肉萎缩无力最后呢从肢体从这个我们的吞咽功能这个咽语功能受到累积最后呼吸肌受了这么一个过程。目前呢实际上就是在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实际上在加深那么也有一些治疗的办法对于这个患了这个疾病呢，我觉得首先如果患了这个肌肉萎缩无力，首先到医院去进行一个正确的诊断，是还是不是，一定要专业的诊断那么即使确诊这个疾病以后呢，我觉得也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这种坚持治疗坚持治疗从这我们医生角度，从这个家庭，从这个社会关心他们然后呢尽量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延缓他们的一个这种生存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说霍金先生带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可能不仅仅是物理方面的，他对于这种渐冻症疾病的这种抗争的精神，这样良好的心态，其实也可以激励我们很多患渐冻症的一些患者，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积极的去治疗他，去和他做斗争。那最后呢，也希望每一个渐冻症的患者都能够这个早日康复吧，这个虽然我们得打上引号，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的生活质量都能够逐渐的去提高。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王主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回龙观医院睡眠门诊的副主任医师宋重生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睡个好觉。如果您在睡眠方面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还开着照不到匆匆掉落的花蕊，回到现场却已来不及等待，任何回应都不可得，微弱的风筝到天里飘着，回不去手中缠线的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系统的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5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 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